记起那天，尚很矮小那一天，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，我叫嚷着哭得心都碎，望着龙儿头儿睡，不舍去。我记起在青春中那一天，有个不知天高的少年，随风冲去，要去独立改变一切，并骂成年人无聊，诸多不对。星曾在晚空望我，问我淌泪为何？我说我心难过，凡是渴望永久的，却总要飘过，仿似歌。岁月令不得不实际点，有太多妥协教梦儿无声的粉碎，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，在何年和何时偷偷死去。我记起在秋之中有一天，你似风中一片叶儿曾经飘过，你到现在都居于记忆里，但为何时辰从来不可倒退？ 为何不可倒退？ 星曾在晚空望我，问我淌泪为何？我说我心难过，凡是渴望永久的，何故不能长伴？是渴望永久的，何故不能长伴我？声听了，跟着变沉默。